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待展燕朝负气离去，罗西来了。他没展燕朝那么多话，只夸了纪作山两句，就赶着去做自己的训练了。纪作山的优秀毕竟和他无关，他只是惊喜自己发现了一个宝物，但也不指望宝物的回馈。他离开前说，如果一会儿有空，穿着机甲去他的私人格斗室，他想跟纪作山做练习。罗西离开后，061开口道， 你脱衣服脱得挺快的。 当模特的时候练出来的。 而纪作山没有说话。一人一系统都知道，纪作山现在的心情大概很复杂，所以在简单的对话过后，谁都没有再开口。半晌后，纪作山喃喃道， 原来这么简单，原来只要让展燕朝看到自己的实力，他就会答应让自己做艾尔法吗？ 他闷声笑了起来，觉得自己真是又软弱又可笑，为什么就不知道说呢？蠢货。一股极强烈的发泄冲动在纪作山体内涌动，池小池也感受到了那股隐藏在平静之下的汹涌波涛。池小池开口表示， 你尽管发泄，不用管我。 061还没有来得及劝说一句，纪作山便抬拳狠狠朝更衣柜砸去。这裹挟着精神力的一拳下去，柜子肯定受不了，不过纪作山的手估计也够呛。061眉头一跳，纪作山的一拳确实落了下来，但却是像砸在了一块坚韧的橡皮上。茫然间，他抬眼一看，只见那深蓝色的机甲护在了他身前，那一拳正正好落在了布鲁身上。尽管不痛，但纪作山的手筋仍是被震得微微发麻。布鲁温顺的双目直望着他，温声道， 我以后会记得把触碰到主人的部分变得更柔软一些。 展燕朝和纪作山掰了，这件事长了眼的人都瞧得出来，至于原因则是众说纷纭。流传最广的版本是纪作山攀了新高枝儿，登了展燕朝。不等纪作山有所反应，展燕朝先动了肝火。他将造谣传谣的人一串串揪出来，先是逼问出谣言的上家，再动手修理。凡是嘴上传过的，私下议论过的，轻则挨上一鞭，重则一顿暴打。这在一段时间造成了舆论反弹，认定展燕朝是心虚顾面子才如此大动肝火。但是敢这样议论他的人很快又挨了新一轮的揍。展燕朝近来火气汹涌，煞星似的，论谁都对他敬而远之，敢跟他搭话的也只有从前线回来执行学生暑训工作任务的大哥展燕林。这几日弟弟熬得双眼血红，大半夜都睡不着觉，跑到训练室里开着机甲做模拟对战练习。展燕林在得知事件前因后果后颇感无奈。展母的确是会生啊，展燕林是一个极温和的人，彬彬有礼又生得俊美夺目，偏生有个混世魔王式的美人弟弟。从某种意义上讲，展家两兄弟都是叫人一眼望过去就会腿软的人。展燕林比展燕朝大11岁，在展燕朝开始展露混账王八蛋的苗头时，他已经成为那一届最优秀的阿尔法，而展燕朝也唯有在这个大哥面前才晓得收敛一些。从军后回家的机会愈少， 更何况展彦霖身为年轻军官，任务繁重，但是要对抗重新已经弹尽竭力，实在是无心力再照看家里这尊大佛。身着笔挺深蓝军装，肩配象征荣誉的红袖领的展彦霖，把夜半起床撒疯的弟弟拎到客厅，倒了一杯红茶给他。 喝了，安安神。 展彦朝看了一眼杯子，撇一撇嘴。 我还以为你会给我倒酒呢，你们军队里难道不是人人都拿饭盒装酒吗？ 展彦霖温和却不容置疑道。 别挑剔，你的条件已经很好了，这个星球上有的人连一口干净的水都喝不起。 要是其他人敢用这种口气跟展彦朝说话，展彦朝早就一脚卷过去了。对哥哥，展彦朝没敢放肆，接过杯子小口抿着。 打人不好。 展彦朝眉毛一挑， 他们该打，一个个都他妈欠揍。 就因为他们说你坏话？ 我怕他们议论我。 展彦霖没说话，等着他的解释。展彦朝拿指节敲了敲面前的红木长机。 他们糟蹋小季，不就是欺负小季不跟他们计较吗？ 展彦霖一抿唇。果然，像父亲和管家说的那样，是为着那个已经和展家解除了关系的人生。展彦霖没有跟季作山相处过，只是偶尔回家探亲时看到过那个沉默又英俊的孩子。他话很少，见人未语先笑，只是那笑的弧度不大，反而有一种清冷感。展彦霖不懂从小实力就超出同龄人一截的弟弟为什么要养人生，直到前段时间他收到一条经由内线发送来的视频。那个眉目冷淡的少年在封闭的测试室里进行精神力的测试，等他释放出精神力后，表盘状的测试仪指针从起始点狂转了20余圈，从测试仪变成了一盘快放的 CD。 少年转向摄像头，歪头询问， 测试结束了吗？还是要换一个仪器？ 这条视频发送的对象是军内师部级以上的所有人，可以说展彦霖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季作山。他原本以为弟弟是瞧出了他的能耐，打算把这个人生物尽其用，但是现在看来满不是这么一回事。展彦霖说， 彦朝，你现在不大对劲儿。 展彦朝张扬的一些眉毛却掩不住眼底的疲惫和失落。 怎么， 你是把他当人生还是当别的什么？ 展彦朝有些烦躁。 谁说他是人生了？他是小季啊。 展彦霖盯着他，发现他神态不似作为，不觉疑道。 你把他当朋友，可我听说你对他的态度好像并不算好。 展彦朝看着杯中的红茶，愤愤道： 我对他很好，是他没良心，我没对其他任何一个人这样过。 你对待所有朋友都是这样的？ 展彦朝理直气壮： 我没有朋友。 想到这里他竟有些委屈。从小到大他都只有季作山一个朋友，他发脾气有人兜着，他就一步步恶劣下去，偏偏唯有季作山从不生气，就让他忍不住去探季作山的底线在哪里。展彦朝觉得是季作山把自己惯坏了又甩手而去，越发觉得这人可恶至极，咬牙切齿地想，找到理由了，明天就拿这个理由去质问他。展彦霖看着弟弟一会儿咬牙一会儿又微微笑开了， 这孩子真是让人头疼。 但现在他更关心的是季作山。目前借助季作山和展家的关系把他拉入西路军的想法怕是不成立了。精神力天生强悍者百年难得一遇，展彦霖自己就是个特例，但是他在看到视频后也忍不住自脚后跟丝丝发凉，即使到现在的自己顶多也只能让测试仪走上一圈的字。各个军区都无法忽视这个潜力无穷的战力，连半年时间都不愿意多等，恨不得立即特召他入伍。 但是季作山现有的贝塔特质并不是适合驾驭机甲的最优选择，他们又不能为他改变全球的赛制，因此也只能纷纷纳下难耐的心痒，提出了想看一看季作山的单体作战能力。而即将到来的暑训可以说是时间最近也最适合的时机。